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途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第三節大香港早晨 My Radio 同埋熱血時報聯播嘅早晨節目，講完台灣，繼續講我哋真係深入去到台灣啦咁樣。咁咧就其實台灣呢個禮拜咧個都可以話風風火火啦，即係喺政界嗰方面，咁啊討論咩咧？就關於一個婚姻平權嘅一個嘅修嗰個法案嘅審議咁樣。咁啊，因為咧就喺上個禮拜咧就正式咧就呢個婚姻平權法案咧就攞咗去審議啦咁樣。咁咧就可以話正反雙方嘅抗爭或者佢哋嘅爭取咧，都係幾激烈嘅咁樣。咁或者要交俾阿譚仔咧講一講大致咧，那個法案大致有啲咩內容啦。 咁啊，其實喺十月尾嘅時候咧，咁已經有好多嘅民進黨嘅立委啦，咁啊30多位啦，咁連同埋時代力量以及仲有係少部分嘅國民黨嘅立委咧，咁都係將一個提出咗一個民法嘅修正案嘅咁樣。咁修正嘅內容咧，咁啊主要就關於呢一個婚姻嘅問題啦。咁就係佢哋台灣嘅民法第972条。咁972条係講咩咧？咁就講緊啦，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定定，咁啊寫明男女嘅。咁佢提出嘅呢一個修訂咧，就係將當中嘅男女咧改為咗雙方咁樣。咁你改咗做雙方咁就即係冇再限制性別，咁就即係話係為呢一個同性婚姻開綠燈咁話啦。咁亦都有其他就關於話即係一個結婚年齡就改做男女都提升，改做做18岁，咁呢個唔太重要啦。咁樣跟住同埋咧就將部分有關夫妻權利嘅義務以及收養權啊，呢一個都好重要噶。咁樣嘅權益咧，包保障嘅條文咧，包納埋入去呢一個同志嘅族群嗰度。咁即係話咧而家大家對呢一個修訂嘅睇法都係覺得咧如果佢通過到嘅話咧，咁就係會能夠令到呢一個同志婚姻喺台灣能夠通過，亦都係以及係咧可以獲得呢一個收養子女嘅權利嘅。 咁樣咁當然牽涉嘅唔單止係收養子女啦，包括係一啲譬如係遺產承繼啦，一啲譬如我討論得最講得最多嘅因由就係譬如係一啲譬如醫療上面嘅危急情況要簽紙嘅一啲授權。權嘅情況啦，咁呢個對一個家庭嘅定義嗰方面係的，而且個某程度上面作出都會某程度全方面一個衝擊啦。咁樣講，咁就 其實有好多嘢都有關係嘅，一啲基本嘅社會保障啦、福利 啦， 即係譬如香港講緊嘅，大家成日都講緊為免税額嗰啲咁嘅嘢啦， 申請公屋啊， 係啊，呢一樣好重要啦。我有啲即係我哋音樂嗰行，大家都即係同性戀都好 open 嘅，咁你係基咪基都冇乜所謂嘅。咁成日都講緊嗰個問題就係、是、喂，大佬攞唔到公屋啊，諸如此類啊，跟住有啲免税額啊嗰啲咧都好惆悵嘅呢一個問題。咁跟住另外即係唔單止係呢啲啦，仲有譬如話即係一啲保險啊，咁你話需要家人嘅一啲簽字或者受益人啊，咁嗰啲喂你結唔到婚，你冇得做家人噶啦嘛，咁呢一樣嘢就會好麻煩啦。咁所以如果話即係通過到嘅話咧，即係其實都係一件即係對於同志嚟到講係嗰個保障會大咗好多嘅。 咁如果呢個通過嘅話咧，就會係亞洲第一個嘅國家咧，就會有呢一個嘅同志婚姻嘅合法嘅情況出現啦，咁樣咁甚至講緊嘅咧係甚至超越民事結合呢個説法添啦，咁樣因為佢直接喺嗰個嘅 改咗做婚姻係可以雙方自行決定， 係啦，就直接有呢一個嘅影響。咁最特別嘅地方係乜嘢咧？就係、是、最特別嘅地方，今次咧其實 最大的兩黨的立委呢都，尤其是即民進黨就支持的聲音是都大啦咁樣，咁但國民黨那邊咧亦都唔見得是極端保守，咁變咗咧大家都會有個討論，就話都會唔會有可能就真係通過到呢一個嘅法案咧咁樣，咁其實早兩日嘅都有一啲嘅衝擊嘅咁樣，係咪啊？ 係啦，咁就喺上個禮拜就即係頭先提到咧，11月17日嘅時候咧，咁就係審議緊呢一個草案嘅修訂案啦，咁樣，咁咧當時咧一啲反同性嘅人士咧，咁啊都有一啲示威嘅活動嘅，咁就包圍咗嗰個立院啦，咁樣有一啲抗議嘅活動嘅，咁啊提出咗一啲訴求啦，譬如就話退回咗一啲通過咗嘅婚姻平權法案啊，立院呢一個會期咧就唔應該繼續討論婚姻平權修正案啦，跟住同埋咧立院嘅下會要討論咧，至少要開30場公聽會咁樣。 嗯， 咁咧，跟住咧，亦都系發生咗一啲衝擊嘅行為添嘅，咁就衝擊立院嘅呢一個行為咁樣，咁其實咧喺網上面都引起咗一啲熱議嘅，因為呢一啲比較保守嘅團體咧，過往即係譬如話對於太陽花學運啊等等咧，都有啲批評嘅聲音，咁又係即係其實好似香港嗰啲咁嘅土共組織咁啊，成日又話，你哋啲廢青啊，又喺度點點點啊，又喺度衝擊啊，諸如此類啊咁樣，咁跟住而家咧誒可以見到網上面一啲台灣嘅一啲 page 啦，即係比較支持學運嘅。嗰啲 page 啦，咁樣即係之前 like 落嘅嗰啲一啲，都有即係笑翻呢一啲咁嘅人士，咁就喺度話佢哋啊，喺你哋之前又喺度還衝，而家自己又衝啦，咁樣咁跟住呢一個都係即係係會比較引起比較大嘅爭議啦喺台灣。 嗯，嗱，如果而家有一個網站你哋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就係台灣嘅網站叫做 Pride Watch 啦，就同志人權嘅法案遊說聯盟啦，咁佢哋就有一個係民進黨同國民黨同埋即係有三個圖表咧，就喺度講緊有幾多個立委咧係對呢個法案係支持、反對定係未表態嘅咁樣。咁如果以民進黨嚟講咧，支持同性婚姻呢一個法案咧，就有70%嘅立委咧已經係傾向咗支持啦。咁反對咧就只有3位，即係7.3%，咁其他就係未表態22%啦。國民黨方面咧，其實反對同性婚姻法案咧比較多，咁有20位，表明咗支持就9位咁樣。咁就已有一位係中立喎，不支持不反對喎咁樣。咁另外仲有超過50%嘅國民黨立委咧，33位咧就係未有表態。咁如果 overall 112位立委嚟講咧，暫時表咗態嘅立委咧就比較多嘅，咁37% 有多，反對20%多少少，咁但係仲有40% 有多咧嘅立委咧就係未有表態嘅咁樣。咁而家睇呢個情況，當然啦，因為尚未表態嘅人數都仲有40%咧，即係立委仲有40%嘅係未表態嘅話咧，咁當然係仍然都係峰迴路轉啦，即係如果我哋外間人咁樣睇啦，咁但係亦都比較特別嘅就係其實都想知道，其實究竟當地嘅民情啊，係唔係如喺議會裏邊，即係佢哋立法院裏邊嗰個意向係咁咧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又唔會知嘅，所以應該咧要揾一個喺台灣嘅人去幫下手啊咁樣。咁我哋今朝咧，其實就要揾梁文滔咧過嚟幫一幫手，咁咧想以佢一個喺台灣當地嘅視野咧，其實都想睇一睇啊，究竟嗰個情況係點咧？因為譬如反對同性婚姻法案嘅一啲嘅組織咧，其實都好努力，即係好似香港情況啦，又係投版廣告啊，咁樣去爭取啊，咁樣去反對呢樣嘢咁樣嚇。我哋係咪撳緊 啊？ 好，我哋撳下先。嗱，譬如咧。因為就算連馬英九都講過，都傾向支持啦。黃金平啊，嗰啲都係 佢就話自己唔保守嘅，就應該大家要即係 見佢跑回短褲之前，唔好 就要尊重唔同嘅性傾向啦。但係亦都有講話改變家庭結構咧，就要謹慎啦咁樣。 好，我哋博通咗梁文滔教授係咪啊？係早晨， 早晨，梁教授。 Hey, hello, 大家好。 喂，今朝阻咗你啊，咁样。咁咧，嗱，我哋喺香港未必好清楚，所以咧就要劳烦你啦。咁 而家最 update 嘅状况，其实系暂时搁置咗个法案嘅，系咪啊？ 应该仲系喺嗰个 委员会嗰度讨论紧， 系仲系委员会讨论紧。吓 ，OK， 系啦。因为我觉得比较特别嘅地方就系、是、今次而家睇到咧，暂时倾向支持呢、這个法案嘅立委咧，暂时表态系比较多嘅咁样。咁我想问一下，其实如果以你嘅观察啦，普遍喺台湾，首先就系、是、喺台湾嘅民间嗰方面啊，或者传媒嗰方面，对呢一单新闻嘅报道嘅篇幅大唔大，或者讨论系咪好热切咧？ 其实法案就过去民进党都有提想要提嘅，咁但系因为系少数咧，咁基本上系根本就冇可能过嘅，只不过就系即系引发一啲讨论啦，同埋。即是即是多元成家嗰个方案就即是一路都有大家都有讨论，咁民情嗰度呢就睇一啲民调呢就差唔多，其实赞成同反对系、即是就睇下个别睇下边间做囉，咁就民调方面是拉锯的，其实基本上是。但是因为这牵涉到是权利的问题呢，其实用民主方式呢就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去处理。即是意思是说你人权的问题你不可以用民主方式决定说你有和没有的嘛。所以变了，如果用人权的角度看呢，其实就即是你是不是应该尊重少数人的人权，不是因为我民意多或少就是决定这个议题的方向。但是因为国民党有部分和新党有部分的是很强烈的表态是反对，所以他们又会动用到群众去冲击，咁所以就造成咧，好似好大嘅反應咁樣咯，咁就變咗目前睇就應該都要用一段時間，因為佢而家仲係委員會咧，即係出唔出到委員會都仲係問題啦。咁因為如果你反對嘅聲音仲係咁強烈嘅咧，咁會造成一個錯覺，就是話社會上好像很多人反對咁樣。咁但其實一般年輕人基本上係多數係支持嘅，基本上係。 但係另一方面咧，即係台灣咁大啦，即係可能我哋會覺得啲大城市嘅地方，佢哋可能都會比較前進啲嘅諗法啦。咁但係如果去到離開咗台北市啦，一啲其他嘅地方，會唔會嗰個成個民情或者個傾向都要幾大嘅唔同咧？ 其實主要係年齡嘅，即係你講住邊度，其實就影響唔大，因為即係嗰個即係個都市化都係好強㗎啦。咁你當然話，如果你話喺所謂比較鄉下嘅地方啦，咁你當然老人家比較多㗎嘛。咁當然就係因為年齡嘅關係咯，我頭先講嘅因素。咁所以咪好似鄉下嘅咪會比較反對咯，可能係。咁但係其實主要都係年齡嘅問題嘅。 但系而家睇个即系睇一啲嘅倾向咁样睇啦。其实国民党亦都有立委系倾向支持呢个法案啦，甚至马英九啊、黄金平都有出个声啦。呢、这个会唔会成为咗一个某程度上嘅一个影响力咧？如果喺个法案真系会去上升到一个会讲紧投唔投票通过嘅时候， 当然会啦，因为即系正如我讲啦，呢样嘢如果系作為一個人權層次的討論呢，其實是即大家 會慢慢傾向會接受的，即就算今次過不到呢，其實你會現在主要是實際上的配套措施是點乜嘢啫嘛，即那個所謂的婚姻的權利即去到哪度咁解啫嘛，因為始終個性質有少少唔同嘅話咧，咁你即係要點樣做嗰、那個，不管係法案又好啊，或者未來嗰啲所謂福利又好啊，咁其實係即係要討論嘅 細節都仲係好多嘅。 嗯，明白嚇。咁我哋 咪講到細節嗰方面咧，其中有我見到有啲即係叫做倡議同性平權啊，或者依個同性婚姻嘅組織咧，就有個提出咗，即係唔係提出咗會有個現況喺台灣發生緊，就係佢哋會寫翻2015年開始。就年中開始咧，就有喺台灣有啲唔同嘅市咧，即係例如高雄市、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咁等個唔同嘅市，佢哋會有個做法嘅喎，佢哋個市政府有個做法就叫做同性伴侶住記咁樣，即係咧就係、是、我簡單講一講咧，就係、是、可能喺翻佢哋相關嗰啲部門嗰度咧，就登記翻你兩個同性嘅伴侶，咁你佢哋。登記翻佢哋就係關係人啦咁樣，咁佢哋咧就喺依個依啲政府嘅部門裏邊登記咗之後，就享有某一些權利嘅，就好似係好似婚姻相關嘅關係權利，例如咧就係話醫療上邊嘅關係人啦，即係話可以同意簽手術啊。或者入侵性治療相關嘅手術，或者可以享有呢個醫療資訊嘅知情權啦，或者有一啲講嘅可能喺嘅同可以幫對方辦理護照啊等等一啲權利咧咁樣。但當然咧就唔能夠完全同一個婚姻去比較咧，完全。咁所以我想問一下梁教授咧，喺依方面咧如果假設譬如嗰個法案過唔到，但係係咪會爭取平權啊？或者同性婚姻嘅人士系咪都会向依方面去着力去做咧？ 其实系啦，即系一步一步嚟咯。咁、因为最主要系之前有一位教授佢自杀啊嘛。咁你众所周知，其实就系佢系喺台北，即系多佢都系好，即系大家都知道佢系就系同志嘅，咁而造成咗嗰个关注点咧，就系点解即系咁多年咁佢哋其实即系大家都知道有一啲稳定嘅伴侣嘅关系啊，咁但系就好似社会上都唔系好即係仲係歧視，都仲係有存在咧，咁所以就導致係咪導致佢自殺嘅原因？咁所以就引發大家去諗翻呢樣嘢啦。咁至於嗰個登記，其實事實上就係、是、大概我睇翻啲報道就係大概千幾人左右啦，1400人左右。係咁就其實呢個一路都係即係好切身嘅問題嚟㗎啦，因為兩個伴侶咁，其實你要做手術嗰啲嘢，有似你已經神志不清嘅，咁點咧？咁又冇可能，其他親人又唔喺度啊？咁點搞咧？咁就變咗呢樣嘢係作為一個行政上嘅措施啦，咁去作為一個救濟嘅方式。咁但係呢個就係、是、距離嗰個真正法律確認他們那個所謂婚姻的地位是有很大的距離的，但當然是已經是一些的進步的表現，某個意義上所謂的。 喂，我們跳出那個新聞這個法案來講，因為剛才聽到梁教授講關於即是政治學那方面，即上下堂這樣問一問，剛才梁文滔教授有講，就是說關於一些人權的議題來講，通過一個民主的手法，用投票，用少數服從多數的方法去顧及一個少數的權益，是一個不恰當的這樣。那我反而想問，就是說當一個即民主政制的地區已經是發展了成熟啦，即係發展咗咁耐嘅地方啦，真係遇上一啲可能同少數人士有關嘅一啲嘅權利嘅議題、人權嘅議題嘅時候，其實如果從嗰個政治學個角度去講，其實應該點樣去處理 咧？應該清楚啲講咧，其實就係話即使係少數嘅人贊成嘅。嘅嘢，咁但系如果呢個係跟人權有關嘅話咧，咁其實你係唔可以純粹訴諸多數民意反對，你就話唔承認或者唔俾，即係呢個即係 對相關人權的保護的咯。咁呢個係即係之所以點解有所謂西方國家自由民主憲政的原因是咁咯，即係佢基本上係有權利先嘅。咁呢啲權利咧就係、是所謂天賦人權。咁你天賦人權嘅嘢，你點可以用民主就話你冇咧？咁咁當然啦。你如果譬如喺台灣而家呢個 case， 咁佢呢樣嘢係咪一個權利？咁係即係係咪要有賦予嘅一個權利嘅即係認受性？咁呢個就係討論嘅階段咯。咁對於贊成人嚟講，咁呢個就係權利啦。所以咁咁，所以用權利呢、這個語言咧係有一定嘅能量喺，即係一個能量喺度嘅，即係話呢啲我權利嚟嘅。咁變咗，但係你通過法案，咁當然係一定要係經過民主方式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兩個層次嘅問題嚟嘅。意思係話你如果你承認嘅基本權利嘅話，咁你就唔可以因為民意多少咧，而係決定話你就冇噶啦，因為仲係多數人唔贊成嘅咁。咁所以，但係立法委員你要去做嘅嘢就係你如果大家都認定喺呢個權利嘅話，咁其實立法委員其實你就需要去做相關嘅法案嘅訂定啦，嚟到去尊重呢個人權。咁呢個係比較具體啲嘅講法咯，可以係。 嗯，但係就我諗，我哋幾無奈要面對個實際操作，就係都要經過一個民主嘅程序去處理啦。即係雖然即係喺一個高道德高地嘅層面，就唔應該咁樣講啦。 係啊係啊，但係我嘅意思即係話，因為而家已經個民意係本身亦都即係拉鋸啦。咁但係即係你所謂而家咧。變咗有一個好畸形嘅狀況咧，就係話嗰啲反對嘅人咧，就係話佢哋係弱勢。 嗯， 即係呢個係一啲即係唔係顛倒是非，但係係一個好詭辯嘅狀況咯。你第一而家打壓嘅被打壓嘅係 反而係人多， 係同志朋友 嚇。 而你反對呢個相對多數。多數所謂多數人支持嘅嘢，你變咗叫做弱勢。 嗯， 咁係好奇怪嘅一個講法嚟嘅。 係啊，就係我都見到咁嘅情況，所以都想，所以先今朝都想勞化你睇下，即係成個情況係點樣？其實呢件事幾詭異，即係見到成個現實個反映出嚟個狀況。 唔係啊，所以因為意思係話，譬如多可能多數立委都同意嘅，跟住咧就。多數年輕人都支持嘅，咁你呢啲反對嘅人咧就話啊，因為我係反對者，但我屬於少數，所以我叫弱勢。咁係即係扭曲咗所謂弱勢呢個用法。 哦，係啊，係啊，係啊，佢又人多啊，但係 佢唔係佢又唔係人多，但係佢係好強烈嘅表態。咁但係因為佢認為咁強烈反對嘅人係少數，所以佢哋弱勢。咁但係我哋呢個法案正正就係保護真正弱勢嘅，其實係同志朋友，可能都係得幾趴嘅啫嘛，即係10%左右嘅啫嘛，最多即係個社會。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明白明白。所以係而家，所以我諗幾多可能喺往後，可能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咧，面對啲類似嘅議題，都會有一啲咁樣嘅社會現象走咗出嚟啦，咁樣咁所以都。揾咗啊！今朝揾阿梁教授去了解下、分析下呢個情況，咁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加了解到現時咧，即係台灣呢個 我有一個少少嘅問題，因為我見到咧，其實即係嗰啲台灣嘅報道或者叫撐呢、這個台灣同性婚姻呢個議題嘅朋友咧，佢哋其中有個口號咧，就係讓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國家，可以有呢個同性婚姻合法化咁樣講法。我想問梁教授，其實呢類型嘅口號咧，抽唔抽效嘅咧？喺台灣個一般社會裏面，啲民眾裏面，即係會覺得佢係哎呀係喎，咁樣就係好事喎，咁樣 威啊， 因為咁樣威喎，咁樣會唔會有啲咁嘅狀況咧？其實 有噶有噶，會有噶，因為我自己。觀察同感覺就台灣，即係應該咁講，係算係嗰個 包容性是最强的。 嗯嗯嗯嗯。 即是最强的意思，当然我没有去过其他国家住，但是你就表面上，因为台湾那个宗教多元性是大很多的嘛，其实是。 嗯。 即是不会好像很多国家那样，一是就是即是宗教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当你宗教影响力很大的时候，不管你是基督教又好，回教又好，其实都反对都很大的。所以其实相对来看，我自己的个人的感觉，因为我住在香港和台湾的主要长时间，台湾是比香港是那个支持度是更高的。 嗯嗯，是啊是啊是啊，我就有那种感受。 应受接受程度是更高的，其实。 不过我最尾我都想问嘛，梁教授，即我见我头先听你咁样讲，你系倾向呢、这个法案系应该从长计议嘅，我有冇感受错误呢？ 应该系咁讲，因为你而家民进党面对嘅问题就话佢而家系多数，咁、但系立法院嗰个运作咧就唔系话你多数就咩都可以。即係打就話我哋話咗話事就算㗎啦，咁樣 係 因為佢有經過所謂黨團嘅協商啊，各樣啊咁。咁但係因為成個民意，特別你做緊國民黨嘅年輕壯派啦，所謂其實都傾向支持嘅。 係、 咁所以你其實嗰個反對嘅，即係立法院裏面反對嘅能量其實相對係細嘅。咁所以。而家主要的問題就係話你點樣安撫呢啲咁強烈表態啊？話會係人口滅絕啊，即係冇人口會冇曬呢啲，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歪理咧，點樣慢慢去令民眾即係多更多嘅討論？而法制上，正如我講，你好多細節上嘅討論其實係要花時間，即係你唔好話啊！我出咗委員會就啊，我一二讀啊三讀咁就好快了嗰件事咁。我覺得好多嘢唔係咁做，因為民進黨而家好多問題就出現喺呢個問題就係溝通不足，即係令到大家唔知道你想做乜。可能你有啲嘢咧係譬如最近咩福島嗰啲食物啊，類似呢啲咁嘅嘢咧，其實佢哋係即係冇去。即真正深入到去民間民眾咧，去引發討論啊咁。咁但係相對地，同志權利呢樣嘢係爭議上係其實係越嚟越少噶啦，相對地係。 即睇嚟而家現實嘅要處理嘅咧，就可能係成個喺 實質執行嗰陣時， 喺唔係添啊？可能喺而家喺立法院裏面嘅一啲嘅遊說嘅工作啦，或者頭先阿梁教授講到安撫啦，另外就係面對一啲比較兩極化，即係比較另一極。嗰方面嘅一啲嘅聲音，如何將佢可以有個好啲嘅一個處理方法？可能呢一個就真正喺台灣而家面對嘅問題啦，咁樣呢個感受啦，咁樣好啦，咁啊時間關係啦，咁今朝咧多謝曬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梁文滔，喂多謝曬你 ，thank you， 辛苦曬， 多謝曬梁教授， 好，咁我哋呢一節去到呢度，一陣再講第二樣嘢啦。